雷，录得超过100毫米的雨量。气象厅一度发布最高级别的大雨特别警报。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暴雨可能会持续到星期日，呼吁民众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中国东南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是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粉岭公路古洞段近天联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去大埔方向的中慢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是非常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锦绣花园。反方向去元朗的快线亦都是仍然封闭紧的，咁影响到现时青山公路古洞段去上水方向近粉锦公路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加州豪苑。咁就係粉嶺公路古洞段近天聯嘅意外未清理好，去大埔方向啦，中慢線仍然需要封閉，一帶咧係非常擠塞，龍尾排到過去錦繡花園，亦都影響到咧反方向去元朗嘅快線需要封閉。現時咧青山公路古洞段去上水方向近粉錦公路一段咧，亦都係受到影響嘅，車龍排到過去加州豪苑。咁另外咧，喺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華都花園對開，亦都有意外，車龍排到過去屯門醫院。咁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華都花園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過去屯門醫院。喺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咧，近嘉華國際中心嘅慢線亦都有架壞車阻路，一大車多，經過記得要小心啲啦。咁就係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嘉華國際中心慢線有壞車，一大車多，經過小心。跟進翻一個封路啦，較早前咧受到爆水管影響封咗嘅合財街，去富財街方向近合益路一段咧，而家全線都係解封。喺隧道方面咧，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車龍排到中環廣場，西行過海龍尾咧排到過咗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去到管道中間，慢線落灣仔去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線咧仍然因為多車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借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不过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新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是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中环半山一带包括上亚利北道、坚岛、纪莲娜利和亚北落道一带仍然都是车多挤塞。在九龙区方面，三号干线去油麻地车龙排到奥运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挤塞，龙尾沙福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路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应该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埋有需要人士，帮下佢哋安全慢过马路。咁另外咧，而家部分地区都系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哥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每个礼拜都会为你送上嘅靓歌，又点止2000首啊？ 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Albert R 欧瑞强约定你。 起飞去，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千禧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佢啊！ 我是张伟基，喺度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将会有无限个40年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会讲下父母经常话我哋嘅事， 食饭食得唔够多， 因为之前去健康检查嗰阵时咧，啲护士姐姐就话我营养不良，应该系体重同埋身高嘅比例唔啱。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俾个 IQ 题你哋估，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咩节目系四个钟？ 我知，轻谈浅唱不夜天。 错，系五个人做嘅。 咁一定系最好听嘅晨光第一线啦。 错，系星期六下昼嘅。 吓，我系呢度嘅资深员工。 资深员工，资深员工嚟嘅。 我都唔知，咁即系咩节目啊？ 十合魔力的神师培阿一波成，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六，寻常是你的后援会。 记得听埋最后半个钟嘅慢动作、啊。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Thank you. Bye bye. 呢度系寻上司， 你的后援会， 未开始啊。 咩啊？ 转头先， 佢哋同一隔录紧嘢，可能录紧， 可能录紧下星期嗰集。 系啊，或者 未开始，系啦，转头我哋先至会合体嘅，所以暂时都仲系咧。我是你的 后援会。 好啦，播一部天气同时间先啊。 嗱，而家嘅时间系下昼2:11， 室外气温 32度， 相对湿度 70%， 有冇警告？ 有酷热天气警告， 现正生效。好啦，咁啊，转头咧就会有我哋嘅寻常是你的后援会啦。咁啊，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施培做呢个嘅访问嘅。 系 啦，可以话系睇到啊，施培另一面啊，真性情攞出嚟。 真施培会出现。 施培真系平时喺寻常是嗰个假嘅，系虚伪啲嘅，因为佢嗰啲。 佢啲火啊，我會 說是火冇啫，因為平時温文爾雅， 係啦，即係你 今次真 係 嬲嘅， 係 啊，同我哋做訪問佢嬲啦， 係啊， 你兩個啊， 我哋好似好叻，令到啲嘉賓咧會傾到咁上下咧，都會忍唔住借我 就發脾氣啦。OK， 咁啊轉頭會有啦，咁亦都有啲 crossover 嘅環節嘅，咁啊記得聽十二至六嘅香港電台第二台， 所以我哋唔知幾時走一間。系啦， 系转头大家知道 ，OK。 总之大家留意去到六点啦。 系啦，咁啊有呢个 crossover 都关，即系我见最近即系呢个糖水滚糖鱼丝啦，我哋都想自己玩埋一份。 系 系啦，咁所以我哋都自己整咗个自己滚糖鱼 ，OK。 系啊， 咁啊始终我哋两个做最细嘅嘢，一定揾一啲前辈一齐合作啦，系咪先？即系你照计嘅话，寻常是认真做，你几时开始听啦？ 细细个开始听啦， 即系 中学嘅时候。中学啊，我有 十年啦， 我当我中七毕业啦，都已经2008、2009年 啦，系咯， 十年 嘅我是你的后啊，唔系，寻常是认真做后援会几多年啊？ 后援会啊，如果计2016啊，好似 2016，即系如果 Team Power 版本就2016啦， 系啦， 咁啊转上去寻常是以一个环节出现咧，就应该2年至3年多啲。 系啦，系啦，系啦。 咁正式獨立出嚟咧，一年多些少， 一年多啲啦。 系啦，咁即系換言之啊，照計嘅話咧，我哋兩個就係喺呢度年資 最 淺啊， 後輩啊。 系啦，所以咧有時有啲嘢咧，即係辦公室嘅禮儀咧， 係一定要 有 嘅。 系啦，擦鞋呢啲嘢咧， 一定要 做得最多嘅。咁 先讲下办公室礼仪先，因为早两日同波盛咧就 encounter 咗一个问题，面对一个问题。 系 咁，我哋经常都话噶啦，我哋做我是你的后援会咧，投放大量时间同资源， 冇错， 喺度稿嗰度， 系 短短嗰几分钟嘅广播剧咧。 玩 几个钟啦，咁你度稿有几样嘢一定要出现嘅。嗱，上个星期就话有个嗰啲手指陀螺啦，但系如果手指陀螺得一个，两个人要一齐度稿嘅话，就不能一人揿一边咁一齐转啦，系咪先？ 系好黐线喺呢个画面。 呢件事实在太过 太 不堪入目啊！尤其是我哋两个， 我哋两个， 所以我哋通常会做啲咩咧？向我哋尊贵台长嘅台面嗰度， 系啦，去 攞 系啦，寻找一下， 去攞佢啲零食嚟食嘅。呢排嗰啲系我话。呢排嗰啲几高汁， 几好食啊！ 几好食啊！ 我平日都少食零食噶啦，已经。但系嗰日阿一喺台边拎咗一包， 因为阿台长咧，佢自己可能中意啲英伦啲嘅嘢啊。早排都系买啲马瓜啊，嗰间铺头嘅嘢啦。 系， 但呢排买啲有印嘅良品咧， 系啦， 系啦， 又近翻我哋啲 仔嘢咧，我中意多啲嘅。 系啦，嗰晚攞咗个 炮谷 出嚟， 嗰晚啊，嗰两晚啊。两晚都有拎啊，咁结果你又出现一个问题啦，因为咧第一晚嗰晚嘅炮谷咧系开咗一半噶啦， 系， 咁即系换言之你食埋落去， 系炮谷嚟 嘅，系炮谷嚟嘅，系啦，系你当炮谷啦，系啦， 系， 咁第一晚个炮谷佢开咗一半啊嘛，咁你食埋落去都唔系咁， 即系个礼貌上都好似， 咁我都系清咗佢啫， 系啦， 好啦，第二晚就出现啦，有一包全新嘅炮谷摆咗喺度， 系，跟住之后啦， 我哋就讨论一个问题啦，比着系你。你会食剩一半摆翻低啊？定系食晒佢当佢从来冇出现过咧？ 嗰包炮谷大概嘅 size 咧，又大过 A4 纸嘅， 大包热浪嗰只咯， 系啦， 大过大包热浪啊， 系啊， 系啊，我寻日去咗睇都价钱不菲噶都， 系啊，原来系咁嘅， 即系唔系我哋会买嘅零食价位咯。 哦，因为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系因为我觉得真系几好食， 好食， 我好想食晒佢。 嗱，我觉得应该要留一半嘅。即系咁，台长喺度慷慨解囊，买俾大家食，咁你冇理由自己一个吞晒噶嘛？佢预咗你食，咁但系你冇理由自己吞晒，所以应该摆翻低。 而我嘅立场就系觉得，不如食晒佢啦，都开咗啦，同埋炮谷你知入风啊嘛，开咗之后一个摆喺度，啲人再食嗰一又淋滋滋又唔好啦。 系， 所以我觉得宁愿反正都开啦，反正都系食啦， 咁不如食晒佢， 当佢从来冇出现过， 当佢从来冇出现 过，因为台面咁多可能唔记得咧。 即系呢个系一个心理嘅博弈嚟噶嘛？ 冇错啊！ 你攞人哋啲嘢食，你点样攞得唔着迹？而你又要搏一搏，就系究竟佢记唔记得自己买咗边几包嘅炮谷喺度？ 系啦，我就系搏应该唔记得嘅。 暂时未收到电话， 未有嘅。 系啦， 啱啱佢就 send message， 我原来你哋食晒咁样。所以最后我是觉得唔应该，唔系即系应该要食晒， 应该要食晒。嗱，我 都系礼仪嚟噶。 嗱，我一开始是觉得唔应该食晒嘅，应该留翻一半，即系咁你吓着量自己攞适当嘅份量，即系好似人哋摆喺快餐店嗰啲茄汁咁，你自己拎适当嘅份量就算啦，系咪先？ 嗯。 但系直到一个位，我同意咗波成，就系食到得翻啲炮谷碎嘅时候， 得翻三分一啦， 得翻三分一嘅时候，我就觉得应该要食埋佢啦。听讲今日是 伟大的 台长的生日， 是啊， 所以特登拣了这一首歌给你，应该是纯粹歌名啱数嘅啫。你知道你踢歌冇指性咁劲啦，歌名是没有你，但并冇挂念，台长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如果你都是今日生日的话，祝你生日快乐。 咁熟嘅呢句。 花苦涩吗？偏那味道令人怀念，是你一点点教我活着，就像如未能沉淀。好光阴却发现，再没法共出一次。于分开那日约好，半世行完了，跟你分吃半。快同鞋了，无奈要搁浅，大好日子都要诀别。谁又替我戴上定情戒指？你好不好？现在我已不知。假设若世 事也能如意，何用共你斗智？有些事我知道便可以。当我望我现已活到全无缺，剧情问谁又可介意？一刹静默就如停电，被我封好的永远伴着味道全部重浮现，展开的两套片已经无能力再战，于分辨那日若好世界和平快同鞋了，无奈要搁浅，没有办法撑到变经典，谁又替我戴上定情戒指？你好不好？现在我已不知，假设若世事也能如意，何用共你到此？其实怀念都不需要，当我望我现已活到全无缺，剧情问谁又好？ 阿勇话揾师培都唔揾 Kitty， 我想讲可能系 Kitty 嗌我哋做咧，你知唔知点解啊？ 系咯，你听下你知啦， 听下你就知啦。 欢迎嚟到第一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是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牙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喺后台准备啦，我哋即刻请佢哋出嚟。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下先。今个星期的比赛故事主题是三人成虎，两位女参赛者分别叫 A 培和 B 培。点啊，你两个咁转头系咪要有 C 培啊？ 系啊，真系有 C 培嘅访问啊！ 有冇搞错啊？访问 C 培，明明呢度仲有其他人可以揀噶嘛？ 呢度已经开始系转小校啦。系啦，最尾嗰个先爆。 好，姣咗噶咯，大佬。 可以再姣。 好，嚟嚟嚟。有冇搞错啊？访问师培，明明呢度仲有其他人可以俾你拣噶嘛？ 吓，磨你不了。 耶，咁大个目标企喺你哋面前都唔识揾，系咪嫌人哋唔够靓啫？嗯。 是哦，那不如下星期。 刚刚谁说磨你不了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即刻开始比赛了， sorry sorry sorry， 不要再入来了，不要再入来了，拜拜拜拜拜拜。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 培，是一位魔法学院的学生，全名是 Harry Potter。 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关于三人成虎的魔法。话说在好耐好耐之前，在我们的魔法世界流传一个故事，只要有三个魔法师可以连续地同时地咁啱地一起讲出同一句对白三次的话，咁嗰句对白就会有三人成虎的魔法出现，就会变成真的了。话说在这个魔法世界里面，有三个口味很独特的魔法师，分别叫做莫莉、迪神、斯培。他们三个呢很喜欢听一些人家觉得很难听的节目。有一天，这么巧 佢哋三个分别喺自己屋企入边打开收音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嗱，其实呢个节目咧真系好难听嘅，除咗嗰个故事乱讲大赛好笑啲，个访问好听啲，笨读兵团啲推介几好，同埋啲歌几搞笑之外咧，都揾唔到其他缺点啊，唔系揾唔到其他优点。呢、这个咁难听嘅节目喺佢哋三个嘅耳仔入边咧，觉得非常之好好听，所以佢哋三个就咁啱得咁巧地一齐地又连续地讲出以下嘅对白： 我是你的后援会真系好好听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真系好好听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真系好好听啊！ 就系咁，三个魔法师连续地一齐地咁啱得咁巧地讲咗我是你的后援会真系好好听。就系咁，三人成虎嘅魔法出现咗啦！我是你的后援会真系变得好好听啊！自此，我是你的后援会嘅收听率节节上升，甚或乎啊，比之后嘅节目一样都系咁好听啊！呢、这个故事话俾我哋知，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记得听埋四至六寻常事，认真做啊！多谢咁多位。 哇！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B 培啊。今日我想同大家讲嘅故事咧，就系三人成虎啦。从前有三个人，叫摩尼、迪神同埋斯培。有一日，佢哋唔知点解去咗非洲嘅大草原，荒野无人，天色又渐沉，佢哋要谂办法揾地方落脚啊。但系喺草原度行咗成日，对脚已经冇力啦。点算好呢？突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只老虎、哦、他们决定要用这只老虎来代步，三个人就排排坐地骑了上去，就变了三人成虎了。哈哈，故事未完的，他们乘着这只老虎经过第一间屋进去看，太细了，不够三个人住，于是他们再向前行，来到第二间。咦，这间屋看落几大、哦、大就大了，但好旧、哦、哪住得人家。不过他们都等到好累了，正当斯培想妥协的时候，摩尼和迪神就说，我们要坚持啊，撑下去一定找到的。最后他们又离开了这间屋，乘着只老虎继续行，行了7749公里。哇，真是好远啊。终于找到一个又大又漂亮的地方落脚了。这里哦，有城府这么大啊，个城府还好深添。有几深呢？嗱，地面有三层，地底又有三层，啱啱好每人分到两层住啊。fit 晒啦！呢一栋就系佢哋三个人住嘅三人成虎啦，哈哈！故事未完嘅，落脚之后佢哋冲咗个靓凉就大觉瞓啦。到咗第二日瞓醒，佢哋突然灵机一触，又心有灵犀地觉得，咦，我哋都可以驯服到只老虎，咁不如我哋三个搞个环节啦，三个人乘住老虎周围去嘅旅游节目，同老虎 crossover。就是寻常事三人成老虎，简称三人成虎，哈哈！故事来到这里完了。这个故事究竟想讲些什么呢？没啊，告诉你，三人成虎这个成语我想到这三个解释咯，哈哈，拜拜。 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 不过都要提提大家，比赛中嘅成语故事系经过改动嘅，纯属创意。如果想知道真正嘅成语故事系点，同埋系乜嘢意思，就记得自己查字典啦。 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好啦，记得啊，转头两点半钟咧，系会有师培嘅访问嘅， 真师培出现。 系啊，你揾到师培嘅真性情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宣布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禁止向香港出口敏感军事物品。总理杜鲁多说，正研究更多对香港实施的措施，包括移民措施，他未有交代详情，表示会在未来几日或者几个星期公布细节。杜鲁多表示，相信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他支持港人，同時亦都繼續支持同香港之間嘅聯繫。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發表聲明，表示強烈不滿及堅決反對加拿大領導人及外長就港區國安法妄加評論。聲明話，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預。又指加拿大等個別西方國家出台任何錯誤措施，都絕不影響港區國安法嘅實施。聲明形容借涉港問題對華施壓，完全是數逆，完全是逆潮流移動，絕不會得逞。中方敦促加方立即糾正錯誤的做法，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以免進一步損害中加關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對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解釋一直冇變，絕對不是因為通過港區國安法而忽然有不同的解釋。至於去年區議會選舉為何寫明這個口號沒有問題，是當時選舉主任的決定。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港區國安法立法之後，香港治安和嚴重犯罪風險已經比過去12個月低，其中一個原因是以往一些進行港獨勾結外部勢力的人或者組織退場、退休或者解散，減低了國家安全的風險。至於在什麼情況下會出動飛虎隊維護國家安全，李家超表示，過去一些案件涉及爆炸品、槍支都是在外國恐怖活動中會使用，如有案件涉及炸彈或者放射性物質，政府必須用最嚴厲的手法打擊。一名70歲女子懷疑墮入感情騙案，損失600萬元，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並且追緝另一名60歲本地男子。警方說，正被追緝的疑犯致電女事主推廣低息貸款，被拒絕之後再推銷投資計劃，聲稱每個月可獲20,000元報酬。事主於是向財務公司借貸150萬元，其後疑犯曾經向女事主轉交12萬元，聲稱是投資回報。兩人之後發展成情侶，疑犯曾經向事主求婚，去年10月起先後以籌備結婚及有官司在身為理由，索取共590萬元，事主要變賣資產支付。疑犯3日起失蹤，事主前日報警。警方調查發現，疑犯曾經帶事主到觀塘一個商業單位游說，拘捕相信是同黨的單位租戶。日本九州暴雨成災，引發洪水和山泥傾瀉，據報最少兩個人死亡，十幾人失蹤。首相安倍晋三派出幾千名自衛隊成員救災，熊本縣和鹿兒島縣76,000名居民需要緊急撤離，另外有近100人被困。熊本縣多間房屋和汽車被淹浸，流經仁吉市的球磨村水位暴漲，洪水摧毀房屋和大橋，部分地區在一個小時之內錄得超過100毫米雨量。氣象廳一度發布最高級別的大雨特別警報。首相安倍晋三說，暴雨可能會持續到星期日，呼籲民眾必須保持高度戒備。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嘉华国际中心慢线嘅坏车都系未拖走噶，车龙咧而家排到过去北角警署。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近嘉华国际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咁另外咧，较早前粉岭公路古洞段近天联嘅意外咧，终于都清理好啦。去大埔方向嘅中慢线已经重开，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白石坳。咁另外反方向去元朗嘅快线亦都已经开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对开嘅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咧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咁另外啦，西行到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近北角消防局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北角码头。咁另外咧，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糖水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电器道。喺九龙区方面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嘅车龙去到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洗衣街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云照道的支路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丽业街。最后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海美湾。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有车龙的，龙尾排到上去城穗公路近美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龙敏聪啊，你觉得李志刚份人点啊？ 佢啊，成日都大虾细嘅，睇下佢几时俾 A 位。 喂，我企喺你隔篱嘅，我听住嘅，你讲咩啊？ 使乜咁小气啊？超 B 你话咧？ 我就觉得咧，李志刚份人咧好好噶，又肯教后辈，真系好啊！ 即系提携后辈。 虚伪虚伪啊你！ 啱啊，佢讲得。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咪知道我李志刚为人系点咯？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二台七月三蚊分， 我哋自己滚糖鱼，跟风实跟情真棒。 师培，相睇方面你咁有经验啊？如果相睇嘅时候见到阿一，你会有咩感觉呢？ 我会觉得我可以同佢做朋友，一秒 friend 松咗，因为佢有一种朋友嘅感觉。 今个星期有我师培讲个爱情道路上嘅崎岖，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六，寻常是你的后援会第一集嘅咋。 今个星期我是你的后援会。 回归正常， 可以请翻女嘉宾上嚟啦、 啊。七月头啊，贺回归啊， 热烈庆贺女嘉宾回归。 整 band 啊，我哋要 系啊，你叫出街见到好多回归嗰啲，我哋等住我哋整啦。我有份噶、啊，我有份噶、啊，唔使俾钱噶。咁啊，今日咧请嚟呢一位女嘉宾，好特别嘅身份嘅， 系 啊，今日特别安排嚟嘅， 系因为配合翻我哋二台嘅宗旨啊，呢、這个月 二台七月三蚊份，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我哋揾嚟有师培， 系。 Yeah! Hi， 我咪要介绍自己。Hello， 我系思培，平时我都会后少少嘅时间先出现嘅。 对于我哋邀请你做呢个我是你的后援会嘅嘉宾， 有咩感觉？ 有咩感觉？你听到嘅时候？ 觉得好震惊啦， 系系 系，同埋都觉得好开心嘅。你请亲都系靓女嚟噶嘛，咁所以 都 我都知道有时。 我哋静咗啊，我哋真系谂紧有冇贴。 哇，嗱 OK 嘅， 都靓噶， 系啊， 苏花嚟到今集都靓，跟住唔系讲下笑啫，全部都靓嘅， 全部靓嘅。 突然之间好多女嘉宾企晒喺门口，咩话？ 我想知道咧，除咗寻常事之外，你喺 Beautiful Sunday 其实嗰个摆位或者系负责咩部分？因为你知道噶啦 ，Beautiful Sunday 嘅时段咧，我绝对唔系一个清醒嘅时段嚟噶嘛， 星期日朝早喎， 系咯， 你谂下， 正常嘅。咁啊，年轻人通常都系瞓得晏少少嘅。咁但系我而家咧就系、是、做一个 segment 啦，即系一个环节，就专访问一啲嚟自印尼但系喺香港嘅朋友。 哦， 系啦。咁通常咧。讲啲内幕啲嘅啦，就通常佢哋都讲印尼话，咁然后我就翻译翻做呢一个广东话，但其实咧我系唔识印尼话嘅。 哦，咁个沟通嘅渠道或者中间系咪仲有个第三者咧？点噶？ 冇噶，通常佢讲完印尼话，跟住我就话啊，你可唔可以施写翻少少嘅英文或者中文？啊，中文都有啲嘢会识噶， 识嘅， 系啊系啊，有啲识广东话或者普通话都识嘅。咁跟住佢就讲少少俾我听，咁我先可以再继续问落去咯。如果唔系，我就尝试喺佢啲印尼话里边，睇下听唔听得出有啲咩字系我可能会明白嘅。 但有冇话即系做咗咁耐咧，即系唔多唔少识翻几句啊嗰啲嘢噶？ 萨利马格登咯，萨利马格斯呢啲有冇听过啊？ 我哋识萨利马法基哦。 咩嚟噶？ 知道佢成日讲萨利马法基。 系啊，欧玛尼贝咩欧嘛？ 咩嚟噶？ 玛尼玛尼空嘛？ 跟住你成日听到咩迪士尼啊嗰啲？ 电视呢系咩嚟？ 唔系你就以为系一个主题公园？咁我专登讲歪少少啦，费事啦。 哦， 迪士尼。我呢个识啊，奥斯帕。奥斯帕。Yeah, I know, I know, I know. 第一印象， 先嚟第一个部分啦。 第一印象啦， 俾你估一样， 凝重啲先。 你估下， 系 我同阿一边一个系以前寻常事认真做嘅 fans 吓，似系波胜，我觉得 个原因系。 原因是因为波胜的样子有些像是会做忠实 fans 的样子，或者他平时的行为，我觉得像是很用心去听一样东西，或者很专一地对待一样东 西。但现在很迷恋寻常事那个是一嘛，即是货用货用的 fans。 你刚刚礼拜六那集我记得说什么，说食种嘛，还你说你吃碱水面嘛。 我有听的， 你话你中意食碱水面啊嘛？ 唔系我啊，碱水面啊，系喎 系 喎， 系喎 系喎， 我都有见到你添， 系啊， 你真系有听嘅我。好啦，但系以前嘅寻常事，你觉得系边个？ 会唔会动摇到你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直觉是准的，因为以前呢有个风水师帮我度过啦，跟住佢就话，其实你系可以做占卜嘅，咁所以就 原因系咩？ 一直觉得自己第一直觉系。 首先为什么你会无啦啦去看个风水师呢？ 因为我妈咪很信风水的，所以每一个她生出来的小朋友都会，不是每一个月那么夸张， 每一个月都探一探师傅。 不用不用，有一出世就会帮你看个命盘啊那些嘛，即是有张纸就写你究竟是啱什么颜色啊，跟住应该要去什么地方，不要去什么地方。 是。 那另外你适合做什么的职业啊，有呢啲咁樣嘅 hints 俾你。 咁你而家做嘅職業係咪已經係跟翻個師傅所講啱你嘅呢個職業咧？算唔算？ 又唔係、哦，跳出咗佢框框，但係都係嗰類型。 係 即係佢有佢話一係做占卜啦，一係咧就做律師啦，即係做啲講嘢嘅行業啦。 哦，講嘢行業就啱嘅。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都貼近嘅、哦。 但有冇話即嗰啲幾多年有個大劫啊？幾時結婚啊？嗰啲嘢 冇啊！佢嗰陣時叫我唔好咁早結婚咯，因為會好容易離婚。 哦， 因為聽聞咧類似話女仔即係迷信咁講啦，就話某一啲掌型嘅話係唔適合。 咩？ 唔適合早啲結婚噶嘛？ 哦，你 係睇唔睇得出啊？ 我係唔識睇噶，我叫佢遞俾我睇下，睇下。我係唔識睇 嘅。做男仔點可以唔識睇掌㗎？ 扮识睇得噶啦， 扮识睇啊！识咦，你有粒物喎，咁你小心啲、 啊。你大概知咩事业线啊？嗰啲系边噶啦嘛？ 你真系知。 咁系点睇啊？正常嚟讲咧，应该咧，你掌上面有三条线嘅。 我女仔个攞个视频嚟啊，攞出嚟啊， 几好 啊！唔系呢条。 系咯，即系都系嗰啲咁样，我哋都扮到嘅。 系系，扮一定扮到嘅。 扮到嘅，捉下手仔。 但冇理由呃你啊嘛，系咪先？ 因为你睇过啦嘛。 系啊， 你有个师傅做对比， 再加上其他嗰啲嘉宾都系 one off 见一次啫嘛。 咪， 我哋迟啲逢礼拜六都要见。 你又啱喎， 冇理由得罪你。 唔会唔会，我不嬲都好和蔼可亲嘅。咁但系如果讲翻就系话，村字长咯，个师傅话系。 哦， 村字长佢就话如果女仔嘅话咧，就唔好太早婚， 系 咪啊？咁啊叫我唔知三十岁之前都唔好结婚啦。咁我就一路喺度等啦，话定俾自己听，唔好咁早结婚，唔好咁早拍拖。 咁就几年就三十岁就个分水岭到啦。 做几多年啊？ 系啊。 哦，呢啲嘢要讲嘅咩？ 我呢个轻描淡写抛出嚟。 我纯粹问过咗定未过？ 过咗定未过啊？ 系啊。 我心态上未过咯。 OK。 我呢边轻描淡写问， 系呀、 果然系嗰嘢做主持啊！ 嗱，男士好多人都话咧，女士去到嗰个年纪先系最有魅力噶嘛？你认唔认同先？ 唔认 边个年纪？ 真系噶？ 即系边一个年纪？ 即系过咗卅岁之后， 系啊， 过年纪嘅嗰种成熟嘅女人味。 哦、我 OK 嘅，系我 OK 姐姐嘅，因为所以我系觉得呢个系 agree 嘅。 哦 ，sorry， 我都中意十八廿几， 系因为佢系唔同啊。 哦，原来系咁，口味唔同，口味唔同， 我哋唔会争嘅，所以嗱好啦，所以你估凭你嘅直觉， 你估波胜系以前系寻常寺嘅 fans 嚟嘅。 系，我估系波胜。 好，开估，真啲嘅答案，你个师傅几准 啊？系啊， 耶， 你估啱喎。 我细个听隔篱街嘅，咪讲真嘅， 唔紧要啊，而家翻嚟咪得咯，最紧要识 翻 嚟 嘅，啲老婆 唔叫翻嚟嘅，咪缘分嚟啫，缘分嚟啫， 最紧要识翻嚟咪得咯，出去玩咯， 而家我咪听寻常事咯， 系啊， 但系你细个系听咩噶？ 细个系听咩啊？ 系啊， 我梗系搭两边都听啦。两边都听， 我呢个节目好坦白嘅，日头听呢边，夜晚听隔篱。 哦，我都系啊， 系啊，因为你要睇嗰啲节目啱啱数噶嘛。 系啊系啊，我嗰阵时细个日头系听 Give Me Five 嘅， 我都有， 细个听 Give Me Five 嘅， 系啊， 跟住之后夜晚就听隔篱家游花园嘅， 系啊， 我会听鬼故咯，细个嘅时候。 Give Me Five 系咪？ 呀，系啦。 都唔系佢嘅， 关我事啊！呢啲鞋唔使拆噶，呢啲 都系 都唔系我未入嚟嗰时，我细个都系听呢啲噶嘛。 但你系几多岁开始系对电台工作有兴趣？ 大学先至有， 嗯， 系啦。咁但系其实一直都冇谂过做。 唔系讲笑啫， 又要计系咪？ 系咁错，系咁错，佢几多岁？回归后定回归前？ 应该系 回归前， 答你前好定后好咧？后咯，后咯，后咯。 你自己决定啊！我又唔知道你几岁，好难帮你答。 费事计到嘛， 啊啊、 又俾你知道我之忧咁样。唔系、我细个其实净系谂过系做 entertainment 啫，但我冇谂过系做边一个地方嘅 entertainment。即系有谂过电视啦，有谂过系哦少女组合啦，会唔会系？因为我中意跳舞、唱歌嗰啲嘅，跟住定系电台，其实都冇限制自己嘅。咁但系最后去咗呢度，咁就系呢度咯。即系我觉得系缘分嚟嘅，系、啊，即系兜兜转转。因为以前咧细细个咪有好多嗰啲乜乜比赛 啊，或者乜乜招募啊，咩主播招募 歌唱比赛， 系啦，或者系嗰啲咩 talent 比赛啊，唔知点解我嗰阵时玩过一个环保嘅比赛。 环保嘅比赛 点样有 系赢咗嘅？咁咧佢系要考啲环保嘅知识啦，但系又要考你唱歌跳舞啦。 环保歌唱比赛 系啊， 点样翻人哋啲歌 系好环保？ 其实佢就再要考埋啲 talent 嘅，即系唱歌或者跳舞或者啲才艺表演，咁咪加埋一齐就话会组一对环保为主题嘅 组合 组合，咁就会出歌啊，会跳舞啊。 喂，蓝废子，喂，王力哥， 喂 ，OK 有揭秘啊，我觉得。 但我想知道你嘅饮歌系咩啊？ 我嘅饮歌 系啊，即系你觉得十拿九稳嘅呢首歌一定系唱得最好噶啦。 威兰吧， 嗯， 或者孙燕姿咯，我嗰阵时系中意呢几个歌手。 系咯，难唱噶， 系咯。 练习咯。 威 兰，我专业啊！ 喂，唔好攞寻常事嘅嗰啲对白摆喺我哋呢度用啊！ 练习 又唔啱啊！ 卫兰有冇边只特别 OK 啊？我想听。 离家出走啦， 离家出走 几句一两句啫，想知道一下。我系俾个 beat 你啊。 冇啦， 真系要，我哋准备噶咯， 我哋准备啊，咁 我惊我走音啊， 俾我有咩剪咗佢咯， 系咩？哦，好啦， 嚟， 豁出去漫游，不懂自亲友，哪块咁少有，哪管想去多久。好啦，就咁啦。 好啊 ，OK 喎、 啊。 哇，好紧张啊！ 真喎、 啊， 有冇兴趣去二千靓哥？ 系啊， 我帮你 suggest 啊，好唔 suggest 我上去啊？ 我唔敢唔敢，边你想去啊？ 啲人话叫我上去啊嘛，同曾志豪一齐上去、啊。 Albert 嗰边几时发发楼？ 反台啊！ 我唔录啊呢集。 女神大揭秘。 呢一 part 咧就系女神大揭秘嘅，就想师培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系 你会解一个点样样关于自己嘅嘢同我哋 share 咧？ 其实我都有好多奇怪嘅嘢， 系 其中呢一个咧就大家好少会中意嘅， 系 就好中意洗碗，我系超中意洗碗，即系我系要人哋留翻啲碗俾我洗嘅。 对面嗰个好似 真系噶， 我都中意洗碗 啊！我哋冇亲啊， 点解咁中意洗啊？ 好开心个洗碗， 你讲下你中意洗碗个位系咩咧？ 洗碗可以令你好放松，因为你唔单止可以玩水，你仲可以见到一啲嘢咧由好污糟变成好干净，仲要分门别类，然后由大只洗到细只，或者细只洗到大只，然后全部洗晒之后咧就觉得哇，简直好治愈。 系 我中意洗钱多啲咯， 有钱先啦。 咁啊系， 除咗玩水嗰 part 之外，其他嗰啲我都好同意，同埋一路做一啲循环嘅嘢咧，你个人系可以喺度思考紧咁样。 系啊， 几好噶。试下大家今晚翻去帮爸妈洗碗啦，好过瘾啊！ 系啊，佢哋又开心，我哋又开心。洗完之后觉得哇，成个人松晒。 但系你冇晒烦恼。你同人讲嘅时候，啲人系咪反而好似阿一而家咁样样？ 系啊，然后如果 冇洗咯， 嗱，如果唔系洗碗，你会唔会觉得其他洗嘅嘢系好治愈先？ 冇，我唯一嗱，如果你同清洁有稍微叫有啲关系，我觉得而我又觉得好舒服咧，就是、吸尘嘅啫。嗯 差唔多 一樣咁奇怪， 差唔多概念。 但係吸塵，我覺得接受到就係我唔使，我可以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就可以解決到嘛。即係理論上我要掃地要拖地，但我吸塵而家如果買部貴嘅吸塵機，我係一體化做咗佢。我純粹覺得我用咗金錢去買咗個時間咯。 哦， 係啦，我覺得舒服係嗰位，因為我吸塵可能我三分鐘已經吸完成間屋啦，即係屋企又唔係大啊。 即 係 個效率。 係啦，但係如果你掃地，可能你要掃三個字，我係覺得嗰下快。解決嗰下舒服，而唔關我將一啲好污糟嘅嘢變成好乾淨嘅嘢咯。 即係洗碗呢一樣啦，仲有咧，你話都多啲古怪嘅 pickle 噶嘛嚟 嘅。如果係你嘅話咧，第一眼望人哋，你會望啲乜嘢？即係你覺得咩地方係靚嘅？ 男女唔同嘅喎， 而家睇嘅位置不 同，我意思係男女唔同，係我望男同望女係唔同咯。 我都係嘅， 係啊，即係我望男仔第一下係會睇佢嘅重心係擺邊咯。 嚇！ 即系佢究竟个人嘅 企得直唔直？ 佢行路嘅姿势系佢嘅重心个力系喺上半身定系下半身？咁去判断究竟佢有冇做开运动，或者佢系做开啲咩嘅运动啦？咁女仔第一下我会睇到佢眼嘅， 嗯， 系啦。 咁有眼纹得唔得？ 我中意冇咩所谓，我中意大眼嘅女仔咯，系、 哦、 啦，好大眼嘅女仔， 好有癖好啊，佢 好有癖好嘅呢样嘢。 咁师培你系睇咩？ 我睇牙咯，我中意啲好整齐嘅牙齿同埋白雪雪嗰啲人。 我牙齿唔齐， 佢唔齐啊，应该。 我都 OK， 都算齐嘅，你起码唔系前前后后啊。 我啲都唔齐嗰啲。 啊，系啊，你呢个唔算齐。 系有前后啊，我啲都。 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冇乜，即系唔会话好突兀嘅，不过纯粹系个人系好中意嗰啲箍咗牙嗰啲牙咯。 哦。但系点解你留意牙咧？系谂乜？呢个男边个个嘴嘅时候会点样？系咪谂呢？即系嗰啲牙唔齐，锡嘅时候会夸啊咁样。 唔系、啊。系咩咧？唔知喎，我覺得因為我覺得人哋笑容好緊要嘅、 哦， 而我覺得好齊嘅牙齒笑起嚟就好正，即係好似芭比個男朋友阿 Ken 咁樣，係啦。 迪神啲牙都齊噶，係咪啊？ 都係嘅， 係 都 係 嘅，同埋白雪雪嘅。 咁但係如果真係揀男朋友個條件係咩咧？ 揀男朋友 牙有冇就好緊要咧？變咗即係個笑容要參到你。 細個係咯， 係， 所以都有好多選擇錯誤咯。因为我开始发现咧，啲人唔知点解啲牙好齐嘅，然后我又认识到嘅，然后有机会行近啲嘅，都唔系好好人咯。 冯迪生， 喂， 冯迪生啲牙好齐， 然后佢 又认识到， 系啦， 唔紧要啦，佢结咗婚啦。 咁性格上咧， 我中意啲好顾家、好好仔嘅。 嗯， 系啦，即系家庭观念好重嘅。 嗯， 我好怕一啲成日出去玩啊、花天酒地嗰啲，我好惊嘅。因为可能我本身唔系嗰啲人啦，即系譬如佢如果平时我中意weekend 就出去饮嘢，跟住平时好中意猜妹啊咩玩骰盅嗰啲咧，咁我就好惊嘅，即系我怕啲好粗鲁嘅人嘅、 嗯， 我中意啲斯文人。 真系斋饮酒咧，即系真系出去饮酒，而唔系去嗰啲， 即系去清吧度饮嘢倾偈嗰啲咧。 我觉得 OK 喎，咁样 系，即系唔系一嚟就十五二十，即系唔系下下都系嗰啲嘅话。 系啦，或者你十五二十可以好斯文咁十五二十咯。 嗱，准备咯， 我而家 五 系到我啦，听住妹咯，开晒。 嗱，你话呢啲通嘅通常都系坏人，你觉唔觉？ 你阿妹听妹啦，妹咁啊， 几危险，所以大个学精咗。 心理龙爪手。 嗱，跟住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啦，哇，好耐冇玩心理测验啊，我哋呢一个题目听完之后，师培你又可以拣啦，我哋都会嘅。就是想象一下，你而家手上面有一支嗰啲波板糖，如果而家要你食，你会选择用咩方法嚟食呢？有 A、B、C、D、E 五个方法。 嗯。 A 用舐嘅 ，B 用含嘅 ，C 用咬嘅 ，D 用吸嘅，同埋 E 不规则。 嗯。 你会系边一种呢 ？B。 B for boy。 系。 即系含嘅。 冇错。 我都系。因为波板糖太硬咧，咬唔到咧，我应该就会一啖含住佢。 系啊，成支， 成支咁含住食。阿一嚟咧， 我应该系咬啊， 咬到咩？ 你啲牙唔会惊烂咩？ 所以唔齐啊。波板糖，我哋谂下， 即嗱，第一下你未必可以咁快咬到，但系如果一咬到嘅时候，我会选 你就会 keep 住咬 啦，系啦，系啦，即所以我 ultimate goal 系咬咯， 系 系 OK。最终嘅目的是要咬波板糖， 即系我舐佢或者我舐佢嘅目的就系为咗我可以咬到佢，系我可以咁理解， 系 啊。 OK， 所以我同师傅系拣含嘅，你系拣咬嘅。 其实我觉得女仔系应该拣舐嘅，因为斯文啲嘛。即系如果冇人哋见睇住我食呢件事嘅时候，我会舐嘅。 系， 但系如果冇人见到，其实我最终都系同你一样，即系拣 B 咯。 系， 但系含住唔系会斯文啲嘅咩？ 哇！又咁豪迈，成支摆落去。 但你舐咪要怼条脷出嚟发嘅喎， 唔好 sexy 啲咩？ 佢可以突，佢就系突脷尖出嚟咯。咁又唔系嘅，如果讲 sexy 嚟讲，又唔同睇法嘅。 系咩？ 不规则咧。 咁啊，呢一个究竟系代表啲咩咧？咁我哋一间咧，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噶啦。 现在已经不太敢相信。宇宙上有善良的引力，从前那个天真的小孩转眼已不再期待，我确定没有所谓的王子和你相依为命的故事，祝我和自己白头偕老，永结同心，我和自己会不会我就是我的王子，说不骗人的童话故事，我还继续在犯同样很愚蠢的错误，怀疑幸福。I just wanna be okay with the way I'm made, wanna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I take, don't wanna be afraid of change, don't wanna be all jaded. 我想听你说一句 that you're okay with the way you're made. You could be.With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 a hate. 你不需要等待，你就在这片人海。我们穿上同样的礼服。期待获得同样的礼物，希望我们不再是孤独，在黑夜里迷途的小路。关注我不等于你爱我，森林会有更多的灾祸。我们继续在做同样很愚蠢的选择，欺善怕恶。我们之间的相同，情有伤痛。无可救药的是权力的操控， 即使隐隐作痛，还是大步大步走着。We'll find a way. I just wanna be okay with the way I'm made. Wanna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I take. Don't wanna be afraid of change. Don't wanna be all jaded. 我想听你说一句 that you're okay with the way you're made. You could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不需要等待，你就在这片人海。嘟嘟嘟嘟嘟嘟，呜嘿，嗯。Don't wanna be a jaded， 我想听你说一句 that you're okay with the way you're made. You could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you take. 三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 Kiri T 嘅呢首派台作品《The Fairy Tale》。 林丹曾经喺2008同埋2012年两夺奥运会男单冠军，五次问鼎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单冠军。作为主力队员，佢协助中国队夺得六次汤姆斯杯冠军，五次苏迪曼杯冠军。共擁有20個世界冠軍銜頭。葡萄牙外長席爾雅批評英國政府不將葡萄牙列入豁免入境檢疫14日的名單上，是荒謬、無知和不公平的決定。席爾雅接受電台訪問時說，葡萄牙對英國當局的決定感到非常失望，又指新型冠狀病毒在英國的確診個案是葡萄牙的7倍，形容英國的做法不但荒謬，更加不是朋友和盟友所為。英國政府早前宣布，下個星期五起，來自59個國家或地區的旅客入境英格蘭時，無需再檢疫14日。首批獲豁免的國家或地區包括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日本和南韓等，不包括葡萄牙、中國和美加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一个道路事故啦，咁就系因为有道路事故，现时咧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嘅慢线咧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丁九。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近浪翠园慢线有道路事故，车龙排到丁九。较早前咧，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政府合处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咁另外咧，反方向去中环近嘉华国际中心慢线嘅坏车亦都已经拖走，来回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亦都多车咗啲啦。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啦，都系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龙尾排到过去鲗鱼涌公园。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兴田村。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渣华道去柴湾方向咧，近书局街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永兴街。在九龙区方面，西九龙走廊去大角咀的支路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钦州街西。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希福道一段有车龙，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最后是新界区，现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新潭路回旋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提提你啦，而家部分地区啦都系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七月三孖分， 我哋自己滚糖鱼，跟风实跟情真棒。 师培，相睇方面你咁有经验啊？如果相睇嘅时候见到波城，你会有咩感觉呢？ 喂，呢个好仔、啊，有得谂下，因为你个样子好似好老实。 今个星期有我师培讲个爱情道路上嘅崎岖，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六，寻上司你的后妹妹第一集嘅咋。 我是你的后援妹的嘉宾啊，系有寻常事认真做的师培啊， 耶、yeah! ！ 系啦，唔好问我哋点解得师培啦，系啦，总之有师培喺度啦。 唔通你想听茉莉咩？ 我哋成日都话 last 一集揾茉莉噶 ，last 一集系， 除非你想我哋接埋啦， 压轴 或者佢 last 第二集， 系啊， 因为最尾嗰集要俾翻我哋嘅口切言情史。 咁我哋玩一个心理测验啊，重复一次个问题啦，就系、是、想象一下你而家手上面有支波板糖，如果而家要你食，你会选择用咩方法嚟食呢？有五个方法嘅 ，A 用舐嘅 ，B 用含嘅 ，C 用咬嘅 ，D 用吸嘅，同埋 E 不规则嘅食法。咁我哋听下究竟代表啲乜嘢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舐嘅朋友，你嘅饥渴程度系40%，其实你对自己都好有自信噶，只不过未遇到心仪嘅对象之前，你系冇咁容易出手啫。揀咗 D 吸嘅朋友，你嘅饥渴程度系60%，你算系有啲饿又唔系好饿，可以要亦都可以唔要，你都仲停留紧等人追嘅阶段。而揀咗 E 不规则嘅食法咧，你嘅饥渴程度系50%，反映紧你个人都几奇怪噶，因为你系集合咗另外四个选择嘅特质，令到你对爱情嘅需求系忽冷忽热。咁究竟？好似师培同波胜揀咗 boy 含，又或者好似阿一咁样揀咗 C 咬，爱情嘅饥渴指数又系几多呢？ 心理龙爪手， 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啊，系测紧你嘅爱情饥渴程度。 系，我特登揾俾师培啊。 系啊，基于佢对你嘅了解，喺节目度成日都听住。 咁一定好厉害啦！头先我拣嘅答案。唔系、啊，我觉得可能阿一嗰个系最劲。 阿一系拣咬系嘛？ 系啊。 C 嘅饥渴程度90%。 哇！ 五个里面最高嗰、那个，你呢种感觉就好似肚饿咧，咩都好食一样啊！而食成点系冇乜所谓，所以你系豁出去嘅。 但我明明系呢度唯一一个有拍拖嘅人， 咁冇嘅好死嘅啫。 欲求未满， 系 七年之痒。 好啦，我同思培拣嘅 B 用含嘅咧，都第二高啊，70%。 梗系啦。 对恋情好着急嘅，有一句口头禅成日都讲，睇下师培你有冇讲过啦，即系暂时唔好想识男朋友住，有冇用呢句嘢嚟掩盖咧？当啲人问你有冇拍拖嘅时候， 冇、啊， 即系你好大方直接讲嘅，我真系好想拍拖啊！你又会直接咁讲嘅？ 我觉得你要直接啲讲，人哋先至会揾到一个人俾你嘛。 系， 即系我身边都几常系各位姊妹，系时候帮你物色啲有咩心仪对象或者啱你嘅人，跟住介绍俾你识。 我想知喺爱情世界入边，你一个点嘅人？ 我是一个很简单或者一依赖了之后我就不想变的人咯、 oh. 是啦，但我都会想找一个是照顾我的，即是要当我是公主这样。 但现在用什么方法去认识一些新的人呢？ 叫啲 friend 介绍，或者家人介绍，是啦，但家人介绍我要提提大家，记住给回你喜欢的模样给家人。因为通常都有偏差， 有故事听喎呢度。 吓、啊，未听过咩？我出咗名系呢个家庭嘅相亲王嚟噶，我 真系。系点嘅？ 出现过啲咩咧？ 哇！ 如果咁啱聽到，會唔會傷心？ 冇咁多人聽我哋節目， 師輩嚟嘅呢個 係啊， 冇錯。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嘅喎，阿媽介紹過一個護士俾我啦， 嗯， 跟住但係個護士好粗狂嘅，跟住又介紹一個係肉類分割員啦，但係好斯文嘅， 係、 啊，跟住又介紹過一個做某啲紀律部隊嘅，但係係義務性質嗰啲嘅，係、嗯、啦，咁但係咧佢嘅外形係好獨特嘅， 係。 就唔係一般女仔會鍾意嘅類型嚟嘅。 Okay, 但係阿零售堂係喺邊度揾到即咁多嘅？ 係咪佢玩交友 app？ 佢幫你約 ，search 用你嘅相 set 咗個 account， 佢何來揾到咁多嘅伴咧？ 有好多 friend 噶嘛，因為 啲 friend 嘅仔嚟嘅嗰啲 係啦，或者friendly friend， 因為我媽咪係好好多 friend 嘅，然後佢又唔識得虛擋人哋嘅。咁、 嗯、 我大學嘅時候咧，就突然間有一日翻學，阿媽話啊介紹個人俾你識啊咁樣，跟住之後阿 auntie 啊邊個 auntie 個仔啊咁樣，睇完你張相覺得好 OK 喎咁樣，跟住之後咧我就話嚇咁啊是但啦，都識個朋友啦。跟住我轉個頭就已經有啲後悔啦，我大學啫嗰陣時。跟住我媽話：，哎呀，我都覺得有啲後悔，好似好奇怪咁。 咁你又對比我阿媽？ 係啦，咁但係話：，哎，應承咗算啦咁。咁結果我哋就第一次嘅相睇就出現咗啦。 即四個人咁樣。 唔係。 兩個人。 哇！你見到我突然間惡咗 啊！佢一陣嚟真火啊！唔係啊， 四五六六個人啊。 係啊。 點樣六個？雙方父母。 唔係啊，對方成家出現咁滯啊。 哦。 咁你邊得你一個啊？ 唔係，我同我媽咪再加埋佢朋友，但係重點係佢哋諗住咧，好啱年青人，所以我哋去唱 K。我一去到啦，跟住就見到一個男士，哇，即係好好肉地嘅，咁好高大嘅，咁就諗緊啊，係咪呢個咧？咁坐低之後咧，有個女仔同我傾偈，跟住我就先知道啦，原來，嗰、那個女仔帶埋佢男朋友嚟，然後佢家姐嚟嘅， 係、哦、啦，你又嚟相睇啊？ 重點係男主角未嚟，跟住之後突然之間有一個男士咧就推開門啦，跟住你本身會有少少期待，結果你望到嘅時候，哇！我都想翻屋企啦，咁 但係你唱 K， 閒地都玩幾個鐘喎、 啊，係啊，跟住我就好。跟住我就唔知點算啦，就走咗出去，跟住打俾個 friend 啦，跟住就話：，不如你快過嚟拯救我，帶走我吧啦，咁樣。咁結果咧，我個 friend 就話：，不如你入去專心啲唱歌啦，咁我諗住入去專心唱歌。 friend 你冇搞到嘢，你專心唱完就走啦。 係啦，咁跟住咧，我已經專登揀嗰陣時咧，好興嗰啲男女鬧交歌咧。 哦。 一個字嘅， 滾 散咗係啦。我諗住唱呢首歌咧，可以令到呢個氣氛緩和啲啦，或者明確啲啦。咁但係 唔係氣氛緩和啊？你而家直頭係 in his face 喎。 我忍唔住將自己心裏邊嗰份嘅熱氣放咗出嚟。 我哋合唱呢隻歌，請你滾滾出去。 嗰陣時好興㗎，咁啱嗰一陣子。 哦，跟住點知幾多歲啦？ 啊，系啦，冇错。 大学 出紧滚嗰段时间， 咁我而家都会去唱滚嘅啫。咁结果咧，出乎意料之外，唱完之后咧，系大家拍烂手掌啦，跟住 你两个好夹。 系啊，哇，你哋把声好夹啊，跟住哦，好惨。 你两个主角有冇话叫做交换电话啊 ？contact 啲，即系喺众目睽睽啫。喂，你两个交换电话啫。 系啦， 嗰阵时系 MSN 噶嘛。 哦， 但系好似系 暴露年龄啦， 大家有迹可寻，MSN 加滚，大家自己大学 女神实验。 跟住有一个情景题咧，俾阿师培嘅， 系 呢个情景题， 就假设你成为我哋二台嘅台长，你可以加入其中一个节目，你会想去边个节目咧？ 子成嗰度。 原因 是因为你每日都可以真人咁听到佢喺度做广播、 哦。 你每日只耳仔都系哇非常 咁，你加入嚟做 technician， 你帮佢每日 on panel 咪可以？ 你又啱、啊。 我成夜晚喺度见到啲 technician 听住都嗰、那个位都好舒服， 系嘛？ 即每个人都有个最终目标噶嘛。即系而家我做一个追女仔嘅节目，但其实我目标系做一个俾女仔追嘅节目噶嘛。 哇、哦，原来系咁样， 系啦，好合理啊。 即系呢个系最终，你最终目标系做啲咩呢？ 冇、啊，我冇特别谂噶，而家呢个 moment。 嗯， 因为我觉得 好行咁讲，但系都真嘅，即系你每一刻都系一路进步紧，去到某一个位置，你先会谂你最中意目标。我唔中意将自己 set 得太远， 嗯， 因为 set 得太远，你好似行唔到去嗰度。但系我一定要 set 个短嘅 target 俾自己。 咁而家短期嘅工作 target 系咩噶？有冇？ 我想搞笑啲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太过目睹。 唔系啊，你啱啱个经历好搞笑 啊！其实你讲啲好自己 personal 嘅嘢，你啱啱突然间火气话， 火气唔系， 嗰啲好笑啊，因为嗰啲系你嘅嘢， 内心 系啊， 都系嘅。但系我惊我真性情有时会同大家好唔同。 假设我而家再第二条情景题啦，寻常事俾你设计一个环节，你会想做啲咩？ 可以将我自己啲奇幻思想放晒出嚟咯。 嗯， 可能我今日想讲 UFO， 第二日想讲精灵咁样，总之可以飘到。宇宙甚至可能讲到地底都 OK， 即系你本身系好呢啲嘅，因为 我好中意睇恐怖片，好中意睇科幻片啊，好中意信一啲呢个世界以外嘅嘢咧，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外面系有其他嘢嘅。 今次施培奔走记啊， 咦，又帮我谂到啲嘢喎，我延续翻 呢个环节好数啊，会唔会要一个男仔系陪你去睇恐怖片？即系个基本条件嚟嘅。 系啊，但我发现好多男仔都唔睇恐怖片咯。 我系我麻麻地噶。 系咯，你话我好惊啊吓， 即系嗰个男仔话佢惊嘅话，你都拜拜噶咯。 又唔系嘅，如果冇乜得选择，咁都冇得拜嘅。 你 向现实低头啊！ 呢下好真啊！呢下 好真， 呢啲咪几好笑。你唔好否定自己啊！ 你会唔会想去 Give Me Five 嗰度讲下鬼故嗰啲噶？ 系咯， 即系你有冇或者自己有冇经历过嘅你？ 冇啊，但系我成日都做啲吓亲人嘅嘢咯。譬如我会突然间跑跑步咧，喺个好暗嘅森林底下啦，即系我每日跑步都会经过嘅。跟住嗰度系冇街灯嘅，咁我就会一路跑一路 excuse me 咁样，后面听到嘅人咧应该好惊，系咪我见到啲乜嘢？唔系 个原因系咩啊？ 点解要咁做啊？ 我好惊撞到人唔知咯， 惊嗰啲灵体系咪？ 系啊，或者我行下突然间只脚棘亲啦，oh, sorry 啊，咁我会咁样，我就惊，哎，我系咪棘亲人咧？ 你试下话声夜晚真系有个女人喺度跑步，冇理由讲 excuse me 真系， 系啊，都几得人惊我知。 开麦之前 excuse me， 你有听过下面有？ 啊！喂呀， 你又惊 啊？你坐个位， 我唔信。日光日白嗰阵时五点钟，以我对于呢样嘢嘅研究，研究咗几廿年。 鬼咩？ 唔系你讲呢啲几好笑啊？系咯， 未有机会可以发挥到 开环节咯。 睇嚟都要啊！多谢大家帮我谂咗个新嘅环节，我翻去有得教差。 手记 得有冇话好啦？如果俾你话加一个人入寻常事，有冇话想要系一个咩类型嘅人？即如果变翻四个人嘅节目啊，或者成 呢个唔系帮老板咪唔使惊，系 好大压力。 定系都系觉得三个人都 OK 咧？ 加一个小鲜肉啦，梗系男仔你都会想要加嘅话，梗系加一个靓女啦，系咪？ 都唔系噶， 唔系噶 ，你要加个唔靓， 唔使，我哋两个男人咪揾啲靓女翻嚟得啦。个个礼拜唔同添， 个个礼拜唔同， 系咯，我唔使揾死一个噶嘛。 你又啱喎， 何必断自己米路咧？ 你又啱喎，有道理。 我度过噶呢个节目， 即证明唔专一咯。你有几专一？有一个就已经好好噶啦，觉得。 如果俾你接一个节目或者炒一个人，你会拣边个？ 唔答你， 你而家都系台长。 唔答你。你咁讲，我实答埋啲好行嘅，冇乜意思啊！ 梗系我先，你啲后援会啦， 又即我都做咗台长啦，你话边个唔见咗啊？ 恭喜思瑶！ 哇，好耐冇送礼物啦，我哋都。都差啲唔記得點買禮物啦！ 我 係 心啊！ 好啦，思培今日開咗個題目咧，本身都有幾個 choice 嘅，係啦，包括有呢個夢幻啦，跟住仲有啲咩我就唔記得啦，我就開翻。 仲有一個 動物同埋香啊， 動物同埋香， 係我有諗過買香俾佢啊， 一支支嗰啲冇曬先。 我要香， 你寫到明香 啊！你寫到明，你有幾支嗰啲無煙檀香嘅？ 佢中意嗰啲超自然嗰啲啊嘛，唔係啱數 啊！好邪啊！ 喂呀， 每晚翻屋企都食索一支啊！ 冇啊，冇呢回事。哎呀， 喂，但係最早師培係開夢幻呢樣嘢嘅，我想知如何構思呢個題目咧？ 我觉得女仔好中意 fantasy 嘅，而幻想呢一样嘢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一定要有嘅嘢啦。系啊，收到会好开心咯。 哦、 其实我觉得梦幻就已经系有一个喺个脑里面有一个颜色喺度，但我觉得男士嘅梦幻同女士嘅梦幻系有落差嘅。 但你有冇话收开中意收开咩礼物咧？ 实用嘢系好嘅，我都几怕一啲 把鬼嘢， 唔等细嘢。 咁啊，即系男朋友送啲把鬼嘢俾你，即系啲摆设啊，嗰啲咁样嗰啲。 睇下有咩特色咯，即系譬如之前我有个男朋友，佢砌咗一间砖嘅屋俾我，好细间嘅。 我哋未来嘅 dream house 咁样。 系啦、哦，但系里边有灯嘅。 系。 哦，几靓喎。 系啊，我就觉得圣诞节可以做装饰，即系你点样有一个地方用到佢咯。 哦、有冇收过男朋友送俾你嗰啲嘢，把鬼到你系连赋予佢一个意义都冇咧？ 咁又好似有。 又嚟啦！ 嚟啊嚟啊嚟啊！真师培出现啦，话你听， 变咗个假师培 嚟了啊！上身啦，系嗰个系咩咧？ 话说有一个咧，佢之前就喺杜拜做完嘢， 系 跟住佢就买咗一个嗰度杜拜有个塔嘅，就系、是、水晶塔咁样啦，咁、哦、就系唔知紫阵咁样攞嚟，跟、哦、住就送我俾我，佢话唔系紫阵，珍珠紫，咁咧尖不甩嘅个头， 佢要压住啲紫，吓唔系珍珠。镇住啲字咧，系另外一个意思， 去咗各方面添。 佢一个字镇，但系佢个用字就唔系镇住啲字嘅， 除非佢啲字入边有鬼咁样，佢哋要镇住啲字。 你又啱，唔好意思啊，转翻个 channel， 翻去人间先。 镇住啲字嘅字镇， 系系诶，咁跟住就送咗嗰嚿嘢俾我，我摆咗喺度好耐都唔知点用。我屋企又冇书台，书台又冇有张纸喺度要扎住，又冇封，真系觉得好把鬼。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送嘅话最好就唔好送嗰啲旅游景点嘅装饰俾我、哦哦、真係飙眼水。 好啦，嗱我今次係出事嘅。因为我真係买咗啲把鬼嘢。 我係我都。 喺我嘅概念当中啊，梦幻係包含喺把鬼入面嘅。除非我真係买隻粉红色嘅 RX 700啦。 咁系唔实在嘅。梦幻可以。 梦幻啲虚虚地嘅。 真 係 买啲把鬼嘢。翻工之前走咗去烟士店。 哦， 跟住我发现原来真系冇咗，即系冇一啲叫梦幻嘅嘢咯，因为全部都标晒价钱，好明码实价，暴龙机， 好现实， 系1000蚊，好现实，咁所以 一啲都唔梦幻， 冇一啲好梦幻嘅嘢，我谂过买闪卡嘅， 哦，闪闪嗰啲嘛， 我谂过，但系你应该系美少女战士， 系啊系啊， 哇，你都卖俾佢整下先。 因为我大学净系搵到百变小樱， 哦， 系啊，但系呢个唔系你年代，又 都系我年代。 早知买百变小樱啦，五蚊一张就系最屌。 咁而家呢一个， 因为我行过一间格仔铺，见到一啲好搞笑嘅嘢，但真 系 好把鬼， 系咪？ 我好废啊，仲废过佢指针，但系我可以镇住其他嘢，一个水晶城堡。 哇！哇幾 Q 喎！ 但係個水晶擺明係膠啊！即係你喺嗰啲樂園咧，佢咪可以唔知點樣，咪有堆石仔你 哦，啲一堆啦，推佢食 嘅嗰啲假嘅水晶膠咯。 哦， 但我覺得幾得意， 得意， 同埋有個公主喺前面咯。 哇，好得意喎！嗱，呢個我覺得包含咗女仔中意嘅， 係 就係公主同埋粉紫色同埋粉紅色。 嗯。 所以我覺得又不是很把鬼的，都有， 但真的沒用、啊這個、 捉到重點， 我這個真的沒用， 我這個都黐線。我覺得夢幻呢，除了剛才有把鬼的成分之外呢，要有少少小朋友的感覺， 是 即是有些童真在裡面，夢幻是。 你不是買了吹泡泡機嗎？ 我本身真的想買的，但是找不到，我已經去到很舊式的辦館呢，去找都找不到那些吹泡泡機、 哦、 但我跟著臨走的時候被我眼尾睄到這個呢，我都覺得挺夢幻挺童真的。仲几次入头先我哋出过嘅问题，就系波板糖，彩色波板糖， 又会咁啱得咁巧咧？ 咩啊？咩又会咁啱得咁巧啊？ 即系个题目， 哦系啊，真系咁啱。而嗰种梦幻里边，佢一个氹氹转嘅彩色， 哦、 啊，有种梦幻旋转嘅感觉，仲要买一对， 哦， 呢啲我谂埋啲相位摆喺只眼度，可以摆两支喺只眼度。 真系 full check 同埋， 所以你话论把鬼，你唔够嚟啊！ 唔系，你嗰个起码可以食啊。不过通常呢啲都应该好难食。 系咯，我就系想话，哇，呢啲好充满色素。 呢啲系攞嚟睇下 嘅，你仲要睇下。 但系会食嘅。 生产地方 咁又唔使，你真系可以攞嚟震下啲纸啊！呢个 我见到个生产地方，我唔系好建议你食。系啦， 好啦，咁啊两份礼物啦，你要拣啦，拣边个赢咧？ 我是不是要扮那些嘉宾？ 可以不 用的，哎呀好难揀哦， 不用了师傅， 然后呢 大家認识那么久不需要来这里、哎、直接揀， 我揀阿一耶、 yeah! 波板糖输在 它好像很难吃。 我都觉得 梦幻的东西摆不到口的， 不是啊，是 個色都唔靚，好暗瓦嗰只黃同埋暗瓦嘅紅咯。 佢好似個味好怪， 同埋好似有毒咁樣咯。 佢咧個黃色係嗰啲芥末黃色啦，橙係平時我哋畫筆嗰啲即係橙鮮橙色， 或者醃咗好耐嘅嗰啲魷魚咧。 系啊， 好啦，我冇嘢补充 了。多谢， 系啊，我哋呢一 part 就多谢师培啦。 我哋转头会再多啲人嘅， 系啊，转头再听啊。 共六岁所爱，从未太像你，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人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在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问不出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你问南昌街有王子出没吗？这段情非确恨吗？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政府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又禁止向香港出口敏感军事物品。总理杜鲁多表示，正研究更多对香港实施的措施，包括移民措施。他表示相信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和支持港人，同时亦都继续支持与香港之间的联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表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及坚决反对，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预，亦绝不影响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借涉港问题对华施压绝不会得逞。在本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质疑加拿大政治凌驾法治，对方要向国际社会解释。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极之遗憾，质疑加拿大尝试干预中国内政，好大机会违反国际法。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话，加拿大去对本港法治投不信任票，担心有其他国家跟随。一批旅游业从业员到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早日落实恢复适度通关，尽快推出健康码和提供大量检测配额，以及援助业界。香港旅游促进会表示，旅游业停顿超过四个月，业界从业员有大约80万，很多人待业或者要做兼职，形容行业无了期停顿。他们期望检测费可设于150至200元之间，让市民能够负担。有小型旅行社负责人表示，现在在口罩工厂工作，一星期工作两日，身边的同事都待业，期望政府可以考虑团进团出的旅游模式，即使有人感染亦都较易追踪。一批民建联代表到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政府为60至64岁的长者增设银龄卡，让他们同享各项长者福利。政府派代表接信，他们说银龄卡可以让60至64岁人士享受包括2元 或者半价乘搭交通工具，申领长者医疗券以及申请成为卫生署辖下长者健康中心会员，每年享有一次免费等。日本新型肺炎的31人確診，亦都係連續第三日有過百人確診。東京至今共6654人確診，而日本國內累積病例超過19000宗，970多人死亡。東京都政府敦促民眾採取足夠預防措施，晚上到市中心感染病例增加的地區，要選擇有適當防控措施的商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长沙环道，因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车龙排到过去西九龙裁判法院。咁就喺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长沙环道对开有意外，而家咧需要全线封闭，车龙排到过去西九龙裁判法院。驾驶人士咧，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咧，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亦都有坏车阻路，一带咧都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去夏威夷豪苑。咁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博愛交匯處有壞車，龍尾排到過去夏威夷豪苑。咁另外咧，受到道路事故影響，現時咧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浪翠園嘅慢線亦都係已經封閉，車龍咧排到過去汀九橋。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屯門近浪翠園嘅慢線，因為有道路事故，而家需要暫時封閉，車龍排到過去汀九橋。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亦都车多，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书局街一段，车龙排到电器道。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九龙城汇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驾驶者。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十月一号开始，已完成私家车或者轻型货车暂准驾驶期，攞埋正式驾驶执照，就可以申请商用车辆驾驶执照。 我知道。至于唔使通过暂准驾驶期嘅人士，持执照一年后都可以申请㗎嘛。 仲有啊，唔止公共小巴、的士同埋公共巴士嘅驾驶执照都要读完职前课程先攞得到。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下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系廖雅妍，今年17岁。三岁开始学笛，在六岁的时候荣获圣三一音乐学院最高荣誉奖状，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得奖者。在2019年，26岁之龄，我获得学校音乐节公开组别柏斯音乐吹管及敲击乐奖学金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思芬啊，你女朋友有咩缺点啊？ 杰堂，我女朋友冇缺点㗎喎。 点会啊，一个人点会冇缺点㗎？ 自从佢做咗我女朋友之后，佢就冇晒缺点，全部变晒优点啦。 到底佢讲緊咩呢？如果你都想知嘅，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因为今个礼拜我哋会讲下原来我可以接受另一半咁样嘅陋习。 我女朋友真係完美㗎。 唉，好好地一个人搞成咁。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成，我是凌子维啊，做师兄祠堂不跟规矩那个呢。我监制成日话我激嬲佢，话我是一个坏咗的主持。不如你求其帮我点只歌，等我可以扮下忏悔，咪等佢开心下咯。 亲爱的子维，知错能改，善莫大言。你勇于认错，已属情操高尚噶啦。不如我都送首歌俾你。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我等紧你啊！ 有奖问答，坐港铁听音乐睇手机，要点样调校音量 ？Sir， 要尽量校细音量，唔好嘈到其他乘客。 特别系听 Give Me Five， 细细声都已经好好听 ，Sir。最弊你哋讲嘢好大声咧，咪一样嘈到其他人。啲礼物没收，留俾听众。 各位想玩游戏赢礼品嘅二台听众，逢星期一就要留意住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嘅有礼节目系 Give Me Fiv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揿错掣， 你紧张啊？ 紧张， 你紧张啊？ 紧张， 喺啲前辈面前紧张啊！ 好，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 唉、 哎，出翻个 啲人话喺度谂紧，又话咩今日咩寻常是你的后援会个节目过咗个半钟都仲系一样。 播报天气先啦，好吗？ 好，而家气温啊，外面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今日有嘢推介，听日推介啲咩先啦？ 口窒喎你！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要听一个节目，个节目叫做。 寻常是你的后援会。 IQ 题你哋估，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咩节目系四个钟？ 我知，轻谈浅唱不夜天。 错，系五个人做嘅。 咁一定系最好听嘅晨光第一线啦。 错，系星期六下昼嘅。 吓，我系呢度嘅资深员工。 资深员工，资深员工嚟嘅。 我都唔知道，咁即系咩节目啊？ 集合魔力的神师培阿一波成。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六。寻常是你的后援会， 记得听完最后半个钟的慢动作、啊。 我头先差啲封咗个龙哥咪啊， 唔俾人听嗰个慢动作， 转头有得听。 系啦，喂，咁啊，而家转咗位，我哋入侵咗。 系啊，系啊， 系啦， 交俾你啦。 但系你要主场 喎，好有气氛。 系啊，唔系我第一次听到系一咁紧张啊， 紧张， 紧张啊，又讲错嘢， 旧年再紧张啲， 即系圣诞嗰阵时， 圣诞交换礼物几紧张嗰阵 时，系咪嗰阵时你好紧张咩？ 好紧张，有马乐喺度嗰阵时。 哦，咁系因为有马乐 熟啊嘛， 嗰 时 同大 家 都唔系好熟。 嗰时而家有冇熟啲啊？而家 好啲，而家 系啊， 间唔中搵佢倾偈咯， 私底下食饭咁啊。 系啊， 系啦，喂，大家呢一个礼拜咧听咗成个礼拜 trailer 啦，咁啊就系我哋咧两个节目咧就携手一堂啦。聚埋一齐，咁啊有呢个后援会加呢一个寻常事大结合， 系啦，啲人以为我哋就系得师培嘅访问，唔系嘅， 唔系嘅， 我哋而家就会出的神嘅访问，今日转头就出埋我 呢嘅。喂，我想讲咧，师培嘅访问我头先咪系咁戳佢几多岁，佢冇讲嘅。 哦，你唔知咩？ 唔系我哋嗰阵时未知，而家知道咗啦。 点解嘅？ 私底下揾到一啲线人帮我哋问到。 系啊， 边个？ 嗱，唔系我啊，唔好望住我啊， 即刻掹， 唔系我啊， 掹低个口罩。 唔系我啊，我冇爆啊。 哦，其实你几岁啊？ 我几岁？有需要知咩？ 你冇讲过噶嘛？ 你冇讲嘅，冇讲嘅。 我签合约嘅时候冇话要讲几多岁。 好啊， 有冇俾人卖身嘅感觉而家？ 近少少啦，但系最紧要佢样唔似嘛，系咪？ 佢样唔似，我以为你细过我添啊。 系啊， 我以为你细过莫莉添啊。 咁得啦，唔使答啦，系咪？ 系啦， 我哋即系大过我啊。 唔講啦， 大過你應該唔會， 應該冇可能嘅，應該冇可能嘅。 係啦，喂，個樣唔似嘛？ 嗱，星期六五個人做節目啦，咁啊，我哋應該係計呢個神光第一線之後咧，五個人做節目係第二個節目啦，係嘛？ 應該 睇你計唔計玩玩星期天咯？ 我星期超過五個啦， 睇你計唔計倒數嘅時候嘅輕談 咯？倒數 即係新年嗰啲咧。 咁我哋計， 其實逢大時大節嘅輕談都係咁嘅。 不如我哋計今個星期啦，好嘛？ 好， 係啊，今個星期啦。 我哋計神光之後啊。 系啊，好开心啊！咁样，喂，咁啊，我哋今日咧，呢个寻常咧混咗入嚟咧，咁当然带啲嘢咧孝敬大家嘅，系啦，就系带我哋呢个环节。 Saturday Game On。 好啦，我哋呢个寻常事先出招，咁啊喺呢半个钟头入边咧，咁我哋就会有一 part 咧就系俾你哋估下嘅， 系 我哋 game 系咪 live 录嘅呢个？应该唔系 effect 嚟噶， 系啊，佢除咗佢 on 系 live 录之外，其他都系 mix 嘅。 轻轻弹，轻弹弹， 哇！佢冇啊，轻弹冇试过呢啲啊。 轻弹先唱吧， 今次新成嘅。 好你话咩啊波？ 冇啊，谂住不如开个二台 IG Live 俾大家睇我哋玩呢个啫嘛。呢个系咪会见到嘢噶？ 会见到噶。 去到之后最后尾 part three 嗰个。 哦，你去到龙哥嗰度先开咯。 哦，好， 即系慢动作嘅时候先开。 咁我插下电先，冇电 系啦。 不如我哋讲俾大家听，因为可能有啲听后援会嘅多，我哋寻常时就 cut 收音机唔听。 你好，我系的神。 呢个 game 究竟系讲咩？ 唔系，咁要介绍下先啦，介绍下先啦。 喂，师傅啊，喂，师傅啊。 系啊，咪把握呢个机会嘛，得半个钟头介绍噶咋。 我相信就算唔听后援会都知我系边个。 因为你过咗四点之后冇人听噶啦。 唔系，因为佢哋成日后援会都成日讲我哋三个人噶啦。 系咩？ 你唔需要介绍自己个名。 系啊，系咩？ 打个 game 就要介绍。 game 啊，好少介绍。 喂，嗱，我哋呢个 game 咧就系 Saturday Game On 啦。咁啊，我哋咧呢个 game 咧会玩啲咩咧？就系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出一个产品，我哋自己咧就准备定，咁啊俾其他人估。咁今日咧出题嘅咧就系我的神啦。咁啊，既然你哋有四个人喺度啦，你哋咪想自己分组啊？ 猜啊，不如 好包答啦，冇烦啦，包答。包答 点啊？猜 我一组原来， 我同师培就一组。 好嘢， 即系分翻后援会同寻常事啦。 好嘢 ，OK， 好啦，嗱咁啊，我哋由呢一个， 我觉得啲听众要我哋咧一套嘢夹定咗。 系呢个录音嘅呢个。 是但啦。 头先个包答其实系快啲，啲人要我哋压线， 净系有啲声咁样样。 嗱，今日咧，的神出题，先嚟 level one。 Game on level one。 好啦 ，level one 咧就先俾大家问问题先啦，好嘛？大家可以随意问一下关于呢件产品嘅问题，每人问一个啫。 系 ，OK， 每人问一个。 所以 你哋先啦， 请。 嗱，我觉得我哋即系嚟到呢一度咧，咁都应该俾翻个主权咧佢哋先嘅。 我哋作客。 系寻常试问啊，唔系呢个寻常试问先啊，后援会问先。其实谂第一个问题最难。 喂，你成日听佢通常出啲咩噶？ 唔系啊，一真系超级 fans 黐 系啊！我连佢哋下个礼拜出咩我都知 啦、啊。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后援会冇游戏噶嘛， 所以我成日听陈卓士。 系啊，我可以玩游戏咯。 我而家知道下个礼拜系咩？我唔知今个礼拜 呢个劲我哋预知未来大哥。佢通常佢哋系咩噶？食得嗰啲啊，定系 嗱？师培有颈枕啦， 嗯， 系啦，咁。跟住的神最早第一个礼拜有嗰啲类似按摩器咁嘅嘢啦，系啦，咁都系比较一啲生活上嘅嘢嚟嘅， 即系身体上啦， 通常你屋企唔会有嘅， 系长啲个方向咯。 通常屋企唔会有都唔系嘅，咁第三个礼拜咧， 哎呀，第三个礼拜咩唔记得咗咧 ？Anyway， 我估啊， 问一啲问题先， 问一啲问题先，使唔使用电嘅？ 呢个嘢唔需要用电嘅，系唔需要噶。阿波到你问啦， 到啦， 推咗佢出嚟之后到你啦， 硬嘅， 你可以摸噶嘛？你问嚟做咩啫？ 我嘅冇啦，你嘥咗问题啦。 我唔紧要啦， 你冇听，佢摆明冇听寻常。 呢件产品咧系又硬又软嘅。 OK， 因为咧，我等阵再讲多少少 tips 俾大家。阿师傅问 之后就硬嘅， 系补翻声好难。 冲咗水之后， 呢样嘢系唔需要用电噶， 唔需要， 系唔使用电嘅， 摆客厅嘅通常。 点解你唔问摆边咧？你成日问 yes no 问题，系咯？ 摆边啊？ 你可以摆客厅。 challenge 佢，成日问 yes no 问题。 你可以摆客厅嘅。 我讲下 ，OK， 可以摆客厅。 男人用嘅， 唔系、啊，男女都用得噶、啊。 哦，到翻我哋啦嘛。 好，快啲问啦。嗱，呢个产品咧。在我未开之前呢，我先讲讲，如果你们摸下去的时候呢，这个产品是可以分两嚿的。 嗯， 它是以它现在是一嚿产品，我给你摸的时候是一嚿产品，我等会将两嚿东西分开它，再给你摸一次的。OK， 那么现在这个产品呢是一整体的，刚才问过了，那波就说刚才你问的问题是什么？ 是不是硬的？ 是不是硬？它是有硬有软的。那么阿一是不是什么？ 有没有想要用电？ 不需要用电的。思培就是说这嚿东西是摆边的，摆客厅都不得，它是摆边都得。但是呢给多少少的 tips， 摆 office 比较适用。 摆 office 比较 使电， 唔使电啊 ！office 你见到咩啊？ 有硬嘢系咪爆谷啊？我头先讲嗰啲食得嘅嘢。 阿毛头先问咩啊？ 我问你男用定女用？你 系男女通用， 摆唔使电嘅摆 office。 但个重点系摆到 office 又会摆喺厅。 诶，我问先啦，实唔实用噶？ 好实用。好實用 嗱，唔係講真先，實用嘅定義就 咩叫講真先啫？你覺得我講笑？ 唔係，我驚你逼我嘛。 講真話， 因為陣間最後尾話的神，我自己覺得實用。 嗱，唔係我講真呢一個， 你同黃冠斌都熟啦。 呢個 你哋都係同一水人。 呢一個嘅產品，若然你擺 office。呢、這個 office 嘅人通常都係好好忙啊，好勞碌一日噶、啊。咁但係呢個產品咧，絕對適合你哋嘅。 嚇，通常 office 邊一個時間會用咧？邊個時段會用咧？ 哦，睇自己嘅就真係，冇特定嘅，即係你中意一翻工又用，你幾時用都得嘅。 嗱，我而家照咁推理啦，你可以擺得喺廳，可以擺得喺 office， 咁即係換言之，唔一定同工作有關噶啦。 嗯。 即係應該係一啲私人物品咯，即係唔係一啲文件啊、筆啊嗰啲嘢啦，唔係 file 嗰啲，即係同工作上有關嘅嘢。即係應該可能好似我哋嘅監製梁學希咁，台面有十幾件玩具咁樣啦，即係一啲私人嘢咁樣。 哦，冇佢嗰啲咁誇張， 係冇佢嗰啲咁誇張。 但係佢嗰啲實唔實用咧？ 佢嗰啲唔實用，所以一啲實用嘢可以。 我又想讚，我想讚下佢，佢台面好多玩具嘛， 啊、 又冇乜塵嘅，即係淨係成日玩咯。 系啊，所以 咁点解好似成日玩啦？ 佢翻工改朝换代啊嘛呢坛嘢， 你知啊。 嗱好啦，嗱大家可以退庭商议，谂一谂先，因为你分两组嘛，咁你各自可以同你嘅队员谂谂。啊，心机旁边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咧透过呢个社交平台话俾我哋知，你又估唔估到 Dixon 今日带嚟嘅产品系乜嘢咧？I'm sour candy, so sweet and I get a little angry, yeah. Sour cand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m super psycho, make you crazy when I turn the lights low. Sour candy, yeah, yeah, yeah, yeah. Ask me to be nice and then I'll do it extra mean. The bucket goes on high, sometimes. sour candy.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 sour candy.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 sour candy.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ur candy. Sour candy. Lady Gaga 加上 Blackpink。 Saturday, game on. 有冇头水啊？ 冇。 我见头先咧，咪后咧，阿一同阿波咧好认真嘅，佢哋真系会谂啊，系咪水壶咧？啊，究竟佢会平时攞啲咩咧？咁样咁即系 我哋认真做咁，我哋啲嘢。 我知道，我知道，佢哋寻常啲咯，佢哋 会认真做、啊。 咁点咧？ 我哋有估几样嘢嘅，我有一刻闪过嘅念头系咩咧？ 就 系嗰啲 iPad 戰啊。 哦， 因为你喺厅，有啲人会喺厅度用，因为可能 sofa 佢未必坐得舒服。 office 因为。office 啲凳咧唔系个个人坐得舒服噶嘛，咁、佢可能自己会加个 iPad 垫，即系好似阿系咪严琼啊？严琼自己都特登买咗张凳翻嚟，点 唔系咁啊？我哋 office 上面都有啲人系自己加垫嘅， 系啦。咁垫咧有啲系硬，因为有啲系啦，有啲系硬，有啲系软嘅，咁唔使用电啦。咁但系其实理论上佢摆唔到入呢个盒入边咯。 系咁 系 喎，系啦，打斜咪摆到咯。 难 或者我可以屈噶嘛，因为软垫嘛。 哦，系、哦，如果软垫就可以屈咯。 系啊， 系啦，我有谂过系垫嘅， 或者系吹气咯， 又得 又得喎。 系啊，所以我有谂过系垫嘅有一下，但我亦都觉得佢话要拆得开咧，我又唔系好见过有垫系可以即分开两体嗰种咯。 就 系、 是、有硬有软咯，即系佢吹气系一个圆啊嘛，跟住中间就系放个硬嗰块 pad 落去嘛，咁、就可以分开咯。 咁系咪啊？ 咁即系唔系啦？你啦，你就信，你唔见我同思培唔出声嘅咩？ 好熟悉， 你习惯咗啦，已经 呢啲咪团队咯。 Sorry， 我想揾翻嗰种感觉，因为以前同黄冠斌都系咁样倾偈，好挂住佢。 喂，咁点啊？你哋呢边咧？ 冇谂过， 喂，俾啲火好唔好啊？俾啲火得唔得 ？USB， 会啊。 咩 USB 有软有硬啊？ 唔用电喎，师傅。 USB 都系软噶。 USB 唔用电点用啊？ 我想转 partner， 唔系，等我解释下先。咁有啲 USB 系外面软噶嘛？咁佢可能系公仔嘅一个造型，但系你里边硬咯，明唔明啊？ 但 USB 要用电 喎。其实 你有冇听头先嗰啲 tips 啊？究竟 佢都唔算系要用电嘅，佢系要驳落个电度嘛。 都睇你点睇啦。 即系佢又算不带电睇， 佢唔系里边有电啊嘛，明唔明啊？好啦，我估到第二样啦。 阿毛咧，阿毛有冇头绪啊？ 我就因为毫无头绪，所以我话我完全冇估过。 OK， 我谂住要多啲 tips 先估。 嗱，今次咧，我哋嚟嘅呢个 level two 嘅 tips 咧，会希望帮到你。但系我觉得吓，如果俾我听嘅话咧，可能未必真系估到。听听。 Game on level two， 嘟嘟嘟， 你系唔会有龙哥呢个气势， 好劲啊！佢讲到咁， 哇好啦嗱，头先阿波仔啦，同埋一啦都拎过个重量啦，系咪？你有冇拎过重量？ 有 拎过重量啊！好，咁啊俾你听下啦，摇嘅时候嘅声音系点啊？ 好，听下先 啊，实听到啦。 唔系，咁你起码知道佢一个好硬，同埋佢有咁上下体积嘅嘢， 佢唔似系尖嘅嘢， 细旧嘅， 细旧喎， 细旧嘢嚟嘅， 即系佢。唔系佢细 啊， 好台面， 好废添呢个。佢细又唔系太细，大又唔系太大， 都真系好废， 都真系几 废。唔系因为佢如果细嘅话，佢啲声系 再细啲， 撞击嘅嗰个中间同撞击之间系会耐啲嘅。但系如果太大嘅话，又撞唔到呢种嘅声音啊，所以应该系介乎 A4 纸箱嘅一半咯。 其实多添，我觉得四分一， 好惨啊！阿一好有气势，讲完仲要褪后，觉得好威咁样，吓唔似喎， 四分一倒 size 嘅啫，好似系。 我觉得系十分一啫，边有四分一啊？一个 A4 纸箱、啊， 我觉得一个拳头咁大都 系啦，系啦。但我觉得奇怪嘅，点解头先听落去咧，好似好硬嘅， 系咪好得意啊？ 唔系，继续 嘢啦，点解又可以软啦？我唔明白，即系佢其实系有嘢套住嘅而家。 佢冇噶啦，我已經掉咗殼噶啦。但入面呢嚿物件咧，頭先我講過啦。 聽落唔似軟喎啲聲。 頭先我講過呢個物件咧，頭先咪講過呢個物件完整嘅而家。之後咧，我就會俾大家聽下分開咗，同埋俾你哋摸下究竟呢件產品係乜。 我想知佢嗰種軟咧， 係可唔可以形容下佢軟係點樣軟咧？因為你等於佢牙齒唔係牙刷嘅刷毛有啲都話軟毛噶嘛， 嗯， 佢撳得落去就叫軟啦， 佢有彈性， 有彈性。我想問可唔可以問一個 tips 嘅？ 可以， 擺唔擺得落口食嘅？ 擺唔得，你可以選嘅，但係佢唔係俾你吞咯。 我諗緊嗰啲軟糖嗰啲盒就係硬嘅，跟住打開裏面啲軟糖就軟嘅，因為佢拆開啊嘛。 唔係咁，佢又唔可以攞玻璃樽裝住啲軟糖叫佢。 唔係佢一定，佢一定係玻璃樽嚟噶嘛。但佢話唔食得，所以我放棄。 佢嗰个软嘅质地系咪直胶嚟噶？ 直胶， 佢软嘅质地系 ，yes， 咁 yes 咩？你估到啦咩？你估到啦 ？yes， 我知道，我知系咩啦？ 硬嗰个系咪胶嚟？ 系咪 USB？ 系咪直胶 USB？ 系一定系， 但系佢系软胶嚟，即系佢软，因为佢弹性嘛，佢 系 软嘅，佢唔系硬嘅， 佢唔系硬咯。外面嗰只会唔会？ 但佢成嚿嘢系胶，即系佢系胶做噶嘛？ 系 咯，系 外面嗰只咪硬噶嘛？ 即系因为你要，如果你要定义佢咪胶，佢全嚿都系胶，只系软有硬啫。 即系外面系硬胶，里面系直胶。 Level B 之前 我真系想讲， 好危险喎！师妹你讲嗰啲嘢， 总结下啫。 你喺我哋个时段讲呢咁嘅嘢喎， 系咯， 唔系佢喺寻常真系唔讲过， 系咯， 趁翻你 哋咯。 Level B 之前我哋可唔可以问多条问题？ 问得，随便问。我俾大家问啦， 男女都用得噶嘛？你头先话 系啊，问咗啦呢个，问咗啦呢条， 我叙述翻之前嘅问题啫。佢嘅价钱100蚊楼下， 价钱100蚊楼下。 咁点解你唔直接问个 range 嘅？ 问完啦，问完啦。喂，嗱，好啦，我哋去到呢一度先。咁我哋咧今日咧两个节目啦，寻常试再加后援会咧 crossover。咁啊，转个头翻嚟咧，我哋四点之后咧会继续同大家估下究竟呢个 game on 今日带咗啲乜嘢俾大家玩呢？ 出真力，结结结结结结结结，我哋自己滚糖鱼，跟风实跟情真棒。 师培，相体方面你咁有经验啊？如果相体嘅时候见到波胜，你会有咩感觉呢？ 喂，呢、這个好仔、啊，有得谂下，因为你个样子好似好老实。 今个星期有我师培讲个爱情道路上嘅崎岖，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6，寻常是你的后援会第一集噶咋。